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，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， 例如像 O2O。都是很好的商业模式，